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16集，夜宴一。等将城隍放在床榻上时，他半晌没动弹。轩辕林此时才知道，他竟然在短短几息里睡着了。他轻轻捏了捏承欢的鼻子，帮他宽衣解带。林峰悄悄走进来，压低声音道： 皇上，魏太妃晕倒了。 送回去。林峰打量了一眼他的神情，见他十分冷硬，连眉眼都没动一下，便知道他是不打算去探望的，当下也不再多言语，连忙将人送了贵太妃回去。大明宫外头还跪着一片命符，先前有不少人晕倒被送出了宫，如今贵太妃一倒，这群命妇便有些乱了。林峰不过是送了贵太妃去后宫，再回来的时候，剩下的命妇里便有一半晕了，真晕假晕林峰懒得去看。不过眼下晕的可不是时候，宫门下药了，他们可是出不去了。林峰也没再去打扰轩辕林，只让人将晕了的命妇们一并送去了贵太妃处，而后便不再理会。大明宫门口不太平，御书房和宫门口也不安生。冬日严寒，又无食水，已然有虚弱的文臣和学子体力不支晕倒。但女眷轩辕林尚且命人看顾一二，朝臣和学子他却是不闻不问。朝中宗室也不敢此时出面做好人。眼下朝臣与皇帝离心，轩辕氏血脉便格外谨慎起来。稍有不慎，便会被扣上拉拢朝臣的帽子。眼下这种时候，说不得就会引来帝王震怒，牵连满门，因而冻晕过去，能不能醒过来，便全看运气了。轩辕镜在府里空坐到天明，还没出门，便听见侍卫来报，城门有学子冻死了。轩辕镜眉眼微微一动，眼神沉凝下去，抬脚往外走。小七从房梁上跳下来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主子，不可。轩辕镜不自觉握了握拳头。这样下去，他这暴君之名便坐实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万劫不复。小七不说话，只是拦着他的路，不让他走。轩辕镜气得猛戳他额头，你想干什么？小七抬手，摸了摸被戳红的眉心，抬眼看轩辕镜。语调与轩辕镜方才如出一辙，属下也不能看主子万劫不复。宗室都不敢出面，何况轩辕镜这个皇帝的亲兄弟，此时出面简直是坐实了觊觎皇位的名头。轩辕镜被他一噎，半晌没能说出话来。小七看他为难，犹豫片刻，主子为何不劝这些人回去？轩辕镜摇了摇头，你不懂，他做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决定，若是一意孤行，大昌便会蒙羞，不只是朝臣容不得，宗室容不得，我也容不得他这样胡闹。小七不吭声了，垂着头沉默地站着。轩辕镜瞥了他一眼，想从他身边穿过去，但被抓着腰带扯了回来，直接撞进了小七怀里。他有些羞恼，你越来越放肆了。小七不与他争论，脸色很认真。可是主子，便是皇上做错了，朝臣学子如此，不是雪上加霜。轩辕镜何尝不明白，可如今除了这样再无他法。他明白与轩辕林的性子，这样明晃晃的逼迫是对皇权的挑衅，只会让他越发恼怒，甚至会破釜沉舟。然而后宫没有长辈，无人能制约皇帝，他有兵权在握，换句话说，除了这下下之策，再无别的手段能让他冷静一些。虽然眼下看来的确是适得其反。宫门口有学子冻死，他不信轩辕里没有得到消息。然而尸体就在宫门口躺着，既没有人收尸，也没有人约束消息。显见轩辕里这是要不管不顾。轩辕镜头疼欲裂，既盼着轩辕里能快刀斩乱麻，断了那不该有的念头，又心疼他如今面对如此的局面。更让他无奈的是， 他必须要站在亲弟弟的对立面。他心里还是对我很失望。轩辕镜苦笑一声，他颇有些后悔，当初若是不告诉轩辕岭承欢的行踪，任由他消失在那座小村子的井里，今天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。忠义不能两全，主子既做了决定，便不必后悔。轩辕镜看了他一眼，从他古板的脸上看出来一丝古怪，他有些意外。你觉得我不该这么做？小七摇头，主子做什么都对，只是如今今时今日，轩辕镜是轩辕岭，不管他要做什么，小七只会是他手里的刀，绝不会阻拦半分。这话他虽然没说出来，但轩辕镜却看明白了。然而到底他不是小七，没办法只照顾一个人的感受，他既然受封贤王，那就必须要对得起这个贤字。他摇头叹气，抬手拍了拍小七的肩膀，小七很自觉地蹭了蹭他的脸颊，将他抱得更紧了些。轩辕镜咳了一声，本王不是这个意思。小七没松手，主子不能去。我不去理会他们，但眼下这情形却不能独善其身，一起跪着去吧。小七眉头一皱，脸上露出几分戾气来，我去杀了承欢。轩辕镜眼神微微一闪，事情既然已经闹了起来，承欢再想保住性命便难比登天，可眼下不是动手的好时机，此时最好是轩辕岭亲自下旨诛杀承欢，否则即便是事情最后了了，他的名声仍旧会受损。可眼下外人阻挠的越是凶狠，轩辕岭对承欢便越是看重，此时动手只怕会彻底激怒帝王，血染梁京城。现在不能动手，就算轩辕岭下不去手，那至少也要等到他动摇的时候，一旦他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怀疑，承欢的死才能促使一切尘埃落定。然而轩辕镜太了解皇帝了，他那么深情又偏执的一个人，只怕根本不会按照他们设想的那样，迫于舆论和朝政压力向臣子低头。轩辕镜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被小七抓着换了衣裳，膝盖上绑了厚厚的垫子，大一号的靴子里塞满了棉花，身上的大氅套了三层。眼见他还是要往自己身上加东西，轩辕镜连忙摆摆手，你不必跟来，照料好府中。小七低头看脚尖，假装没听见。轩辕镜扯了扯他的耳朵，你是暗卫，难道要露面陪着本王跪着？还是说你想看着本王跪？小七不吭声，轩辕镜没办法，只好胡起脸来不许他出门，而后甩袖走人。他身上穿得太厚，等走到御书房的时候，额头已经热出了汗，两个年迈的翰林院学士正摇摇欲坠。轩辕镜看不过眼，便劝了两句，想让他们回去歇着。话音未落，便瞧见轩辕岭自远处走来，径直自朝臣跟前走过，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瞥过来。果然此举彻底惹怒了他，轩辕镜叹了口气，撩开衣摆也跪了下来。林峰劝了两句，轩辕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闭嘴。林峰没法子，进了御书房去通禀，可看着轩辕岭冷凝的脸色，却又不太敢开口。贤王也来了。轩辕岭忽然开口，林峰唬了一跳，他还以为方才轩辕岭没瞧见人，原来是看见了，却不曾理会。 是在外头跪着呢。 轩辕岭没再开口，林峰也不敢多提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候着。去备了膳食热茶来，让他们慢慢跪。这话倒是像是拿着外头那群臣子在取乐，可林峰不敢真的这么想。眼下的局势已然是不死不休了，皇上便是再嚣张狂妄，也不会真的将这些臣子的逼迫当作游戏。他应了一声，轻手轻脚地往外走，瞧见内侍送了食水来，群臣明显松了口气，似乎觉得这是皇帝在示弱。然而轩辕镜脸色却是一沉，这才一天一夜的功夫，轩辕岭怎么可能就想通了？这举动看似和善，仿佛是被冻死的学子吓到了。 可他却觉得十分不祥，这不是个好兆头，这不是轩辕凛的作风。他本以为此次遭群臣逼迫，轩辕凛会无动于衷，任由群臣死跪，闹个鱼死网破，而后靠兵权镇压。但眼下是个什么情况？林峰亲自端了热茶送到他跟前来，轩辕镜心里惦记着轩辕凛，便打听了一句。林峰摇头苦笑， 您还是别惦记皇上了，皇上吃得好睡得好，倒是您和这些大人们，这做臣子的哪能和皇上对着来呀、啊、您还是劝劝大人们早些回去吧。 轩辕镜那不祥的预感更紧迫了些，轩辕凛不对劲儿。若是他暴跳如雷寝食难安还好，至少说明了这法子是有用的，可眼下他却如此平静。他叹了口气，抬手捶捶膝盖，怕是他们有的贵了。轩辕凛这意思显然是要和他们打持久战，文臣多体弱，便是有吃有喝，可风寒侵袭根本扛不了多久，等人倒下，事情便再无回旋之地。明明到了年关，梁京内外却无一丝喜庆，百姓管不了宫中事，只知道大人物们不好，连带着他们也不敢再放肆。天下繁华汇聚的梁京竟处处都透着萧瑟，为了一个人何必。身后忽然有人戳了戳他的腰，轩辕镜一怔，回头看去，却是小七换了寻常衣裳还是跟来了。他心头火起，你怎么如此不听话？小七不吭声，由着他教训，等他骂完了就往前挪了挪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免得腰酸。轩辕镜脸色又青又白，低喝道，大庭广众的不可如此放肆。小七伸手在他腰上不轻不重的揉捏，轩辕镜剩下的话就吞了回去，没几下身体便软了，靠在小七身上。主子饿不饿？且不说他采用了宫里的饭菜，便是没用，这周围许多人，他怎么好一人吃独食？不行，众目睽睽。小七伸手在他嘴上一抹，一块火腿便被塞进了他嘴里。轩辕镜眼睛一瞪，左右瞄了两眼，不管是朝臣还是侍卫宫人，都被严寒冻得缩着脖子，并未注意他。他这才迅速嚼了两下，吞了进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